声，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欢迎光临兰亭食府，本店穿越路各大菜系应有尽有，让您用百姓的价格享受星级的服务。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就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福利彩票欢乐无限，多种游戏多重选择， 双色球全国联销，奖池超1元，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 福彩3D 3位数字固定设奖，一天一开中奖快， 20选5，小盘乐透好中奖，1万元大奖乐开怀。 七乐彩中盘游戏，30个号码任选7个，100万奖4D 开， 排列7排列5，数字游戏讲顺序，开动脑筋乐无穷。中国福利彩票。 以史为鉴，通古至今，评书联播，1033广播书场。 徐良、白云瑞把三仙岛的事情料理完毕，然后择日登城。在起身之前，至关重要的就是押送犯人的事，因为这些罪犯非同一般呐。这要是跑了，再想抓他们，那可就不易了。所以呢，徐良、云瑞、房树安，老少英雄，全来到街上，对着囚车木笼仔细的检查。季贤村的道上啊，叫囚车都站满了，上头都编着号，从1号到19号，这是最重要的犯人。后边是大车，没有囚车木笼，每辆车上再装着8名犯人。木笼里边压的就是金灯剑客夏随良、卧佛昆仑僧、血手飞廉江红烈、五阴剑客庄子琴、绝命剑客叶秋生、大堂主方天化、二堂主詹明奇、九头神雕纪成达、恶道萧道成等等等。您想，这都是什么人？这要在半道犯了野性，要跑了呢，那是疑惑无穷啊。房树安在这亲自盯着，把他们一个一个的罪犯装在车里头，军兵们收拾完了，他还不放心，钻到囚车的底下，再转到前边，看看锁严没有，铁链子有没有缓扣的地方。最后一切让大家都放了心了，如果没有外来抢救他们，他们本身想走做不到。都安排完了，南海的总兵官亲自押送着军兵前呼后拥，再加上几十名老少英雄，看来是万无一失啊。三仙岛的数千百姓全都涌上街头，都来看这热闹。本地的父老乡亲为开封府的差官送行，这个场面是相当隆重而热闹。当大家登船之后，徐良和白云瑞回过头来看了看小小的三仙岛，心里头很不是滋味。虽然说在这逗留的日期并不算长， 但回过头来仔细想想，就像做了一场噩梦啊。特别是白云瑞感触就更深，酸甜苦辣什么滋味都有了。咱们简短接说，他们漂洋过海登陆之后，先到南海县，在这先挂了号，登了记，住了一夜，第二天又继续登城，到了海南府了。这么多的犯人能都带到东京去吗？没必要，出来19号以前的可以送到东京，愚者的鸡头鱼刺都交给本地处置，该放的就放，该压的就压。他们把这个事情做了交接之后，又逗留了一天。徐良盘算着日期，包的人说得清楚，顶多不能拖延到一个月以后，现在呢还没超时，可以提前回到开封府。老心很高兴，尽管如此他也不敢在路上耽搁呀，就怕出事儿。因此这一路上他们是晚晚的登城，日头都挺高了他们才动身，早早的住下，恐怕天黑了遇上意外。就这么多高人都不敢掉以轻心，就这样一站一站，这一日终于来到开封东京。等瞅着城门了，大家这心啊才放下。这一天吃完了早饭之后，白云大剑夏侯仁、山药旦、上淮山等来找徐良和云瑞。徐良啊，我们一直把你们送回开封，现在到了分手的时候了啊！各位老前辈，你们可不能走啊！无论如何也得到开封府，我面禀包大人，包大人还要见一见各位老人家，无论如何你们可得赏脸。白玉瑞也说，师父，各位你们怎么能走呢？一路上太辛苦了，哪怕包的人当面有个谢字，我们心里也感到宽慰，谁也不能走。但这些高人都乐了，徐良、云瑞不必往下说了，咱们都是一家人，这是何必呢？哦，非得包的人谢谢我们，甚至摆桌酒席款待款待，这才做到什么人情，这才觉着对我们合适，这都用不着。另外呢，谁家里头都有事儿，路上讲不了了，现在既然到了东京，已经万无一失了，我们是非走不可了。你看这些人出来不说，要说就得这么办。第一波白云剑客夏侯仁、小剑魔白衣子、寒江孤雁上云凤、遗子峨眉马凤姑，人家峨眉寺的剑侠起了身，徐良、云瑞直送的大街口啊，这才洒泪分别。白云大剑说得清楚，有事尽管给我们写信，或者是派人去，我们管保是随叫随到。他们刚转回身来，少林的几位名僧起身告辞。扭转乾坤木兰十方欧阳钟会，铜金刚铁罗汉摩成大礼佛欧阳普中， 风僧醉菩提凌空，九转还阳大弥佛古风长老。徐良和白云瑞又送欧阳普中跟徐良说，亮子别看咱分手了，我们几个人也研究过这个事儿，认为啊不见得就完得了啊。金灯剑客夏遂良虽然被拿了，他那些亲师兄弟甚至他老师武圣人于和究竟作何打算，现在还很难说。希望你们千万不要麻痹大意，如果发生事情赶紧派人到少林给我们送信，我们也是随叫随到。多谢各位老前辈，一路保重。这几位大和尚走了之后，冰山北极岛的几位老剑客也要起身，其中有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元英，镇北海恶面昆仑叟上官峰，五目大剑邹瑞邹化昌，其中呢就是上官峰啊身体不太好，让金灯剑客夏遂良打得可够狠的。虽然说现在可以走动，但是不敢动元气。这元气要是一大动，这人还得躺下，需要回到冰山北极岛继续调治伤症。大家客气了几句，这老三位起了身了。紧跟着就是老剑客上淮山，绰号那位山药蛋，铜头铁臂无毛怪江兆慧，还有那位铁观音彭之花，这三位要回南海。徐良啊是千恩万谢呀、啊！你看这三位啊跟走的那几伙都不一样，那都是亲门尽知本门本户，人家这三位图什么呢？南海派的跟徐良白云瑞门户上毫无关系，纯属拔刀相助。徐良的意思呢，把他们请到开封，让包大人面奏四地人总，无论如何得给点赏赐。但是这三位视功名如粪土，根本不图惜这个。云瑞和徐良一直把这老三位送出三里多地去，这才拱手告别。上淮山点点头啊，二位啊相处了一场，给我印象可挺深呐、啊、别看你们都年轻，办事十分周到，真令人可亲可佩呀、啊、不过你们放心，别看咱是朋友，如果有用我们之时尽管打招呼，我们是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啊。再见再见，祝你们哥两个官运亨通啊，平步青云。说完了这三位走了。再有一波就是茅山二圣，无极叟鸿飞，神龙叟哈坤。你说这俩老头从到三教堂之后就被金灯大剑夏遂良软禁起来，一直压到三仙岛，困在七星楼，后来一直被获救，两个人才保住命。这俩人呢对徐良白云瑞非常感激，心说你们要不破了七星楼，焉有我们的命在。 这俩老头是千恩万谢，实质上徐良得感谢人家，人家是黄山派的，为什么要帮开封府的忙呢？也属于拔刀相助。他们二位走了咱不说，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武圣人于和派来的特使飞天灵狐潘鼎臣。这潘老剑客受武圣人于和的吩咐，到三教堂传达法牒，没想到金灯大剑居然一宿反上，把潘鼎臣给打了，还囚禁在三教堂，怕他走漏消息，也把他送到南海，困到七星楼，破楼之后把他给救了。潘老剑客对徐良、白云瑞等人非常感激，对夏随良是恨之入骨啊。他本打算呢，把夏随良、昆仑僧这些人押送到东海小蓬莱陛下宫，交给武圣人于和去处置，但是人家徐良他们是公事，现在夏随良不是一般的错误，是国家的罪犯，手上有多少条人命啊，而且有颠覆大宋的嫌疑，当然得交给国家有司衙门审讯，所以潘鼎臣原来的想法就落空了。在临分手的时候，潘老剑客向徐良和云瑞提出来说，你们二位呢回到开封之后得暇，有了功夫，最好亲自给武圣人于和写封信，再盖上开封府的大印，把夏随良的经过罪恶全都开列清楚，让武圣人也明白明白怎么回事。我呢现在就回东海小蓬莱复旨，恐怕武圣人对我的话不太相信呢，因为他对夏随良非常逆赖，怎么办呢？就求助你们办这么件事，无论如何抓紧派人把信送去，我回到东海小蓬莱听信。徐良、白云瑞点头，潘鼎臣也走了，剩下的古云飞呀、梅良祖啊以及帮忙的众人，一看什么事都没有了，我们何必还在这里跟着混呢？因此诸葛也全都离开开封府英雄队，咱这么说吧，是帮忙的都走了，现在剩下的光是开封府的官人。徐良把大家住皮住波都送走了之后，回到殿房跟云瑞一商议，趁着日头不落山，咱们要赶回东京，就这样整队出发的。按现在钟表说，什么时间呢？也就是午后两点多钟。你看这个时间呢，是最好不过了。今天的天气也非常好，大道上人来人往，车水马龙，这个时候是不会出事的，所以云瑞和徐良十分放心。一部分先命人回到开封府给蒋平送信，告诉四爷带人迎接，另外呢打点起身。他们走这趟大街叫城南大街，这城门叫宣门，进了门之后就是开封府最宽的最繁华的玉露大街，再往里走是朱雀门，进了朱雀门就是著名的棋盘大街，一拐弯就是开封府，看来这个家就在眼前了。老少英雄是非常高兴， 命令军兵赶着这囚车快走，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哪知道走到巡门城门脸上，还没等他们进城呢，从城里出来一伙人，看这意思足能有七八百号啊。这人都排着队，头前呢铜锣开道，有嘟嘟的锣角号声，团团团团团，嘟嘟嘟，团团。这还不说，头前还有十几匹开道的马，那马都是膘满肉肥，在马鞍桥上坐着十几个彪形大汉，手里都拎着鞭子，这鞭子把短，鞭子稍长，抡起来格外响，哇哇哇啪啪，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闪开！所有的行人把道路他妈都闪开！哇哇哇哇，把老百姓吓得是东奔西跑啊，有的跑不及把东西都掉地上了，叫马蹄子给踩个稀碎啊。你想徐良和白云瑞他们押着犯人，连囚车在大车在人在战马，那也有七八百人，被这人流一冲击，呵，把道整个给堵塞了。徐良就一愣，赶紧冲后头的队伍一摆手，咵，队伍站住了。老先生心说干什么呢？这是太不像话了。为了防备万一，他让这个囚车也靠到路边，让军兵严加防守。房叔安眼尖，蹦到大车上了。打梁鹏往对面一看，哎呦，这支队伍可真特殊啊，头前有马队开道，有200名长号司鼓，你没听那个锣号声和敲鼓筛锣的声音吗？这是乐队。再往后的看是旗手，飞龙旗、飞虎旗、飞镖旗、飞豹旗、飞熊旗、飞蟹旗、七星旗、北斗旗，简直都成了旗山了。这旗队过去之后，后面闪出一种奇里古怪的队伍，这些人都用花布裹头，身穿长衫，赤子脚丫，腰里扎着袋子，往脸上看皮肤比较黑，鼻梁子比较高，眼珠比较大，一看就不是大宋朝中原的人。在他们的后头有武称黄彩亭，有人抬着这黄彩亭封的流言，里边装的什么看不见。再往后看有一匹金睛白毛大骆驼，骆驼上头坐着个出家的和尚，您看这出家和尚牛不牛啊？后边有人给骑着马，打着九曲歪八姓黄的黄罗伞。再往后能有80名僧兵，脑瓜都倍儿亮，都披着袈裟，手里头拿着九连环、方便铲、插条杖和大棍。房叔安晃着大脑袋仔细一看，在白毛骆驼上这大和尚 能有70多岁，新剃的脑瓜皮儿，去清饭量，身上穿着灰布的僧衣，外罩紫色的披露褂，在骆驼上骑着，双手打着问讯，眼皮往下低垂，看这意思正念佛呢。是谁不认得？大脑壳心中暗想，没见过这个出家人，他怎么这么牛啊？哪儿来的？上哪儿去？真排场啊！他转回身来问徐良，我干了啊，我说咱们是先进城啊，是等他们过去咱们再进城啊。发叔啊，不要着急，为了以防万一，咱们就暂时躲避一会儿，等他们过去之后咱们再进城也不晚。我干了那么做咱是有点丢人吧，管他妈他是谁呢，他得给咱爷们让道，咱这是天下第一的大事。您瞅这慢劲儿，他得哪辈子能过得完？白云瑞冲他一瞪眼，去说完，你别没事找事啊，平安即是福，谈不到谁给谁让路的事儿，不必多说。我看你真有点唯恐天下不乱。 哎，好嘞。 哎呀，算我没说，从什么时候开始我老叔胆儿还小起来了啊？所以徐良押送犯人这个队伍紧靠路边，你不紧躲他们过不去，就瞅他们一波一波一波过呀过呀过呀，时间不大，骑着金睛白毛大骆驼那个和尚就到了囚车的边上了。卧佛昆仑僧在囚车里把怪眼睁开了，往骆驼上一看，啊，阿弥陀佛，我说那位您是阴光大法师古月罗汉吗？古月师父快来救我们呐！你说昆仑僧这家嗓门又高又是个鸡音，就像拉鼻似的，声音相当洪亮，看守他的军兵把鞭子抡起来，啪啪啪，劈头盖顶就是几鞭子，你吵吵什么？再吵吵打死你！但是已经晚了，骑骆驼这个大和尚听见了，就见那眼皮刷啦往上一挑，瞳孔之中放出两道寒光来，赶上好队伍停止前进。他这队伍站住了，这大和尚从骆驼上一掌身往囚车里边打量，阿弥陀佛，我说那位是谁呀？莫非是边山卧佛寺的卧佛昆仑僧吗？是我呀，大师傅快救我呀，我要掉脑袋了。骑骆驼这和尚不听便罢，闻听此言是火撞顶梁啊，老罗汉，你怎么落得这般结果？不必着急，贫僧前来救你。 山上的野花为谁开又为谁败，静静的等待是否能有人采摘。 福利彩 票欢乐无限，多种游戏多重选择。 双色球全国联销，奖池超亿元，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 福彩3D，三位数字固定设奖，一天一摊中奖快。 20选5，小盘乐透好中奖，万元大奖乐开怀。 七乐彩中盘游戏，30个号码任选7个，百万奖次第开。 排列7，排列5，数字游戏讲顺序，开动脑筋乐无穷。中国福利彩票。 以史为镜，通古至今，评书联播。1033广播书场， 徐良和白云瑞总认为着三仙岛的事情结束了，把这些元凶罪魁都抓住了，去掉了一块心病。往后呢，不能说没事儿，就有事儿，也不至于怎么了不起呢。结果想错了，回到东京啊，这事儿更复杂了，比三仙岛啊还要严重的多得多。就拿他们遇上这件事来说，半道上冒出个和尚，燕光大法师古月，就是骑骆驼这位，在皇上的脚跟底下发生事儿了。那位说这古月是个神马东西呢，这支队伍奇形怪状的，是干什么的呢？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咱们光说徐良、白云瑞、方树安怎么请人，怎么破七星楼，怎样捉拿夏随良，怎样战斗，咱顾不得说经理的事儿。其实经理的事情也不少，小事咱不说。大宋朝四帝仁宗的时候，国势非常强大，可以说万国来朝，跟大宋以外这些邻邦国家和睦相处都不错。其中有个国家叫天竺国，在邻邦当中这国家比较大。天竺国的国王叫格里戈丹，在3年前跟大宋朝就订立了互不侵犯、和睦相处的公约，同时答应大宋每3年要进贡一次，大宋朝呢还要给人家送回礼。那就像私人呐、礼尚往来的意思。现在正是3年，因此天竺国的国王格里戈丹派特使来给大宋朝进贡。这个特使乃是国王的替僧，又是天竺国的大法师，自称是达摩老祖的传人，就是燕光大法师古月罗汉。这天竺国最信佛呀，那要身为大法师那了不得，尤其是国王的替僧，在天竺国来说那是22的国王，派他来表示重视两国的关系。英光大法师这次动身带来有不少僧兵，带来极其重要的礼物，给四帝仁宗送了4头白象。据说这个白象就是佛的化身，那玩意儿沾灵气，要送大象那可非同一般呢，那是最高的礼了。此外呢，绫罗绸缎，天竺国的特产，给送了600多车，这都是最次要的， 最最主要的，天竺国的国王有个女儿，这女儿的名字叫达达梅尔，是他的九姑娘。据说呢，这达达梅尔是佛女，是菩萨的化身。为了讨好大宋，国王就把这女儿许配给四弟仁宗。您说这事儿新鲜不？所以这次燕光大法师古月不单单是上来送礼，主要的还护送佛女，要跟大宋朝结佛缘。这个举动可相当隆重啊！四弟仁宗在东京上牌宴宴款待天竺国的特使，现在已经折腾快半个月了，每一天都在光禄寺宴请，大相国寺香烟缭绕，钟声不断，这古月和尚还跑到那讲经说法，两国的僧人还要交流经验，所以开封户口百万，这老百姓都开了眼了。等折腾个不得理儿了，四弟仁宗降旨把这位佛女接进皇宫，他临时指定一座宫，起名叫乐善宫。这佛女呢就住在宫里了。其实说白了，什么佛女呀？那就是两国结亲打这样的旗号呗。也就是在那天的晚上，四弟仁宗亲自到乐善宫跟这佛女去结佛缘，两个人就睡了觉了。四弟仁宗一高兴，就加封达达梅尔公主为梅妃。打这之后啊，皇宫里头又多了个娘娘，满朝文武对此议论纷纷，有的赞成，有的反对。以八王千岁赵德芳、开封府包大人、大理寺正堂温彦博、刑部正堂杜文辉、督察院长院范仲宇、枢密院长院严查散等，坚决反对。但是当不了皇上的家，生米做熟饭了。仁宗老了老了，贪淫好色，就以结佛缘为名又纳了个妃子。你说当臣子的反对又有什么用呢？以李天祥、兵部大司马孙贞、吴军都统领孙秀等人是非常赞成。现在这京里这两大派是斗争激烈呀。等到了日期了，四弟仁宗降旨在光禄寺盛牌宴宴给燕光大法师古月和尚饯行，同时呢送了一份礼单，赏赐给燕光大法师金银财宝50车，真好东西啊。除此之外，还给天竺国的国王格里戈丹送了厚礼，名贵的药材呀，大宋朝主要的特产呢，又拉了多少车。同时还送了一份国书表示友好，世世代代大宋国要跟天竺国保持下去。今天燕光大法师率领队伍要回天竺国，走的是熏门。你说怎么那么巧？ 对面正好跟徐良他们碰上，不然为什么这支队伍这么汹汹摇摇的了不起呀？那奉旨四弟仁宗给撑腰，所以他们的眼里才没人了。这阴光大法师古月，想当初的时候出家在昆仑山，这昆仑山有一座小西天，33层天外天，有一座古庙，他在那儿出家。后来他游历四方，也不怎么到了天竺国了，摇身一变又在天竺国当了国王的替僧和大法师，这身价立刻高上万倍去。可当年他在昆仑山出家的时候，他的庙离昆仑僧的庙不远，两个人经常接触，而且关系处的还挺好。不然昆仑僧为什么在囚车里喊他的名字向他求援呢？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且说阴光大法师古月一看，呀，这不昆仑僧吗？三世必囚，怎么在囚车里头拿绳给捆着，拿铁链子锁着呢？因此他就问上了，昆仑僧，你这怎么了？弥陀佛，师兄快点拉我一把，我们受了陷害了，细情等将来咱们再说，你要不救我，我们可都活不了了。那些人都是谁呀？都是我的好朋友，我前边这辆车上就是金灯剑客夏随良。看守的军兵一看，他们随便吵吵这还了得，抡起鞭子劈头盖饼就打。但到现在昆仑僧也豁出去了，脑袋上挨鞭子也得把话说出来。阴光大法师听得阵阵的，怪眼冤翻，明白了。来人了，伺候法师，问问他们这个押队的是谁呀？把他们带到我的面前，我要问话。是。出去两个僧兵，比兔尾巴狗还横，挤出人群，来到徐良队伍的前面，把脖梗梗着，脸一扬：“你们谁是带队的？谁说了算了？”徐良一看这火就不打一处来呀，有心不过去搭话，恐怕造成误会，强压着火，徐良甩大叉走出队伍，来到前边。白云瑞和房叔安恐怕发生万一，得和他紧跟着。徐良到了前边，冲这俩和尚一笑：“我二位出家僧，你们要为谁领队伍？就是在下我。”另外位，弥陀佛，弥陀佛。我说你怎么长那么难看？这人还有长白眉毛的吗？那纯粹是怪物。有个人过来了，二位说话留神呐、啊，他可不是普通的人，他什么人？他不是肉的。不不不，你可别瞎说，这就是开封府二品带刀的将军，白眉大侠山西燕子徐良，国家抓差办案的办差官，四弟仁宗面前的红人儿。你可惹不起他。是吗？哦，他就是白眼眉呀、啊、我逗逗他。你听这俩和尚多大的口气，用眼角扫了一下徐良。嗯，你听着， 我们法师传下了法旨，叫你到前边回话。咋？徐良心说，哪他妈来个法师啊，我怎么不知道啊。哎，为了把事情啊交代清楚，别惹出麻烦来，你干脆去见见他。这也不能说谁软弱谁强硬，要不说徐良现在那脾气那绵软多了，他要换个白云瑞绝不这么干。可云瑞120个不乐意，做不了徐良的主，只好在后头等着。徐良跟这俩僧兵来到金睛白毛大骆驼的前边，挺身站住，抬头往上面看看，呵，这大和尚长得可够凶的，满脸的横肉是怪眼冤翻，那嘴撇的都成瓢了都。这俩僧兵回话，回法师，他们在对关我们带来了，此人就是白眉大侠徐良，开封府的办差官。哦，古月低下头仔细看看，你就是白眼眉小梁子吗？徐良一听啊，这个慌张哇巴绿球球的，管我叫小梁子，那好大的口气。徐良又一想，算了，他那么大的年纪比我大的多得多，哎，这也谈不到占我的便宜，所以徐良也没动肝火。 哦，不错，正是晚辈。请问老师傅，出家在哪座名山？何处古刹？跪上下怎样称呼？ 贫僧是天竺国来的，国王亲自加封护国大法师，古月师爷。 哦，既然如此，您把我叫到面前有何吩咐？ 学良啊，老僧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 那请讲吧。 这囚车木笼里押的都是什么人？ 啊，都是国家的要犯，杀人的凶犯，滚了马的强盗。 是吗？据你估计得给他们定个什么罪？ 定什么罪呀？最轻的，闹官也得搬家吧。 哦，死罪。 嗯，一点都不假。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他们身上都是罪行累累，起码都有几十条人命啊，我估计闹官得搬家。 徐良啊，事关就有私，事私就有弊，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啊，这个道理恐怕你也懂。虽然你的官职不太高，但是县官不如县管，在这儿你说了算，对不对呢？你要能赏老僧一个面，把囚车打开，把这些人放了，老僧也非常感恩不尽。此后咱们交个朋友，如果你不乐意在大宋待着，只管到天竺国，我在王爷面前一句话，我保你比在大宋朝要吃香的多得多。你要不愿意到天竺国，有个马高凳短，大事小情你自管衙役，求到贫僧我的头上，我是尽力帮忙。怎么样，能答应我这个要求吗？你说怎么？徐良气乐了，心说大概天竺国的风俗跟大宋朝两样， 你听你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说的多轻巧。你看这犯人呢啊，抓好抓，放不那么容易。你没抓着就没抓着，装在囚车里头再给放了，我吃罪得起吗？那国法难容啊。徐良又一想，跟他解释解释。老师傅，压制差异，我可没那个胆子。放不放，杀不杀，这得皇上说话算，我做不了主，请大师傅不要往下再讲了。 哦，非得皇上做主， 一点都不假。 那好了，不就是你们皇上吗？我就能做得了他的主。那个人不错，我们相处了十几天，我看四弟仁宗是有道的明君。这样呢，那你就把人放了吧。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方才你不是说皇上能做得了主吗？我就能代替你们皇上做主，你还敢抗旨不成吗？房叔安实在听不下去，在后边挤过来了，把大脑瓜一扑了。哎，我说这和尚说话好不通情理呀！我说话您可别挑理啊！您是哪位呀？啊，你这模样能代表了我们皇上说话？你真不怕方大扇了舌头？即使你真有这个能耐，别忘了四平文书官平剑，拿来，有皇上的圣旨吗？没有，你这叫假传圣旨。按照我们大宋朝的法律，你就得掉脑袋。我说大和尚，你又不疯又不傻，我希望你少管闲事，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去，我们还要回京复职，咱们最好少在道上耽搁。你看围了这么多人也观之不雅啊！看在咱们是两个国家，哎，为了友好，咱最好别发生摩擦，好不好？干老，没工夫跟他磨牙，带着队伍咱进城。徐良一听也对，转身刚要走，这烟光大法师急眼了，两腿一飘，噌，从骆驼上跳下来。你看那么大的年纪了，动作相当利便了，噌噌噌噌噌噌，紧走几步奔昆仑僧这囚车。当兵的一看，站住站住，你要干什么？站住！这银光大法师一乐，干什么？你们找死不成？看看咱们谁站住！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嘣嘣嘣嘣嘣嘣嘣！他还会点穴。当兵的叫他捅一下，感觉到身上麻木，顿时就动不了了。他好像如入无人之境，来到昆仑僧囚车的近前，围着转了一圈，把单掌往空中一举，啪，把囚车给砸劈，伸手把昆仑僧脖上的锁子给抓住了。那条锁链有小麻花粗细啊，就叫银光大法师把铁链子抓住，稍微一较劲，咔呀咔吧，把铁链给揪断。昆仑僧在里头就站起来了。那月说，这和尚他怎么那么能呢？他练的是什么功？您别忘了，在前文书咱不止一次说过，武林之中大排行，大家公认的有十几位了不起的人物。如果说按功夫的高低排列，头一个 就是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冲出五圣人，于和于九连，那当今的第一高手，谁也不是他的对手。第二位就是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普群生，第三位是冰山北极岛的风上人雪珠莲，第四位就是金灯大剑夏翠良，第五位就是万年古佛喃喃罗汉，第六位是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衣子，第七一位就是飞天魔女龙云凤，第八一位就是百步神拳无影掌那老头陶路陶福安，第九个就是海外野手王源，这第十个叫金谷奇人柳木。这个柳木呢现在还没出世，所以还没说到他头上。第十一位就是上三门总门长白云剑客夏侯仁，这第十二位就是这个烟光大法师古月，这第十三位是万里追魂老魔头叫彭海，这个人没出世咱还没说呢。这第十四位就是扭转乾坤木懒十方欧阳钟会，后来还有个十五位，这第十五位是后补上去的，谁呀？就是清风大剑白眉大侠山西燕徐良，徐良补到第十五号上，那都是后文书了。咱们安静这都不说，就说这个烟光大法师，他在没离开中原以前那就成了大名了，要不怎么认识卧佛昆仑僧呢？那时候就排列到了十二位，可能现在他这个能耐还有所增长，要重新排列排列的话，他未必这名次上这么低。你想想武林强手如林呐，他能排到十二号上，他得什么能耐？那真可以说，里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呀、啊。油锤灌顶，莲花灌裆，铁齿排肋，软硬功夫，应会的他都会，所以才蹬断铁锁。他伸手把昆仑僧在囚车里就架出来了。徐良和白云瑞一瞅，呀，干什么？你要砸囚车匹木龙啊？按大宋朝的法律，犯下不赦之罪呀、啊！要真把人给救了，我们俩能吃得消吗？徐良晃膀臂，咯楞踩来来来。拽出金丝大环宝刀，白云瑞也拽出金丝龙鳞闪电劈，谢不大头鬼房叔安嘎巴一声拽出一尺二寸长的小片刀，方宽方宝押送队伍的头目全把家伙拽出来，山仙往前一纵，到了烟光大法师的近前，往板绿悄悄的，你赶紧给我住手，要再不听某家的良言相劝，我可不要不客气，按照我们大宋朝的规矩，我可要抓差办案。丑鬼，好嘞，今天我告诉你，砸囚车救人这是定下来的事儿，我看看你用什么办法能够抓差办案，你拿命来。